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脉，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The weather。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醒车主注意天气变化。 正在连接安吉星。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持续偏东风的影响，今天早晨到上午，本市西部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情况，其中海淀、石景山、丰台西部和房山局部的短时雨强较大。目前降雨局限在房山，未来将减弱消失，全市天气转为以多云为主。与此同时呢，光照有所增强，气温偏高，天气比较闷热，中午前后请减少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可以为车主远程打开车内的空调，让您一上车就可以享受舒适的温度。安吉星与北京音乐广播，让清凉与音乐与您一路随行。 找着阴亮的地方，我要停车。 导航开始，全程13.5公里，大约需要30分钟。前方路口请直。 等等，夏天找着凉快的车位就不能简单点吗？ 能啊，使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前5分钟远程启动车内空调，停哪儿都凉快。 安吉星智联给你更多汽车黑科技，上汽通用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出品。 夏日炎炎，也要礼让停车哟。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 OK， 周五咯，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马上又要迎来2天的小假期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候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点播一首最适合你心情的歌曲，送出这样的祝福。我们在北京上空通过电波为你把这样的故事和温暖传递出去。今天的开场曲是来自这位，这个名字非常的矛盾啊，叫做钢铁小甜心，此刻在公众平台上想要来分享和点播的歌，来自花儿乐队，穷开心。 小小的人啊，风筝在一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啊，逍遥的魂儿啊，家不正经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我是谁家那小谁，身强赛过霍李逵，毛俊赛过猛张飞，干战发型亮又黑，是走南闯过北，气质出众又拔萃，长江黄河喝过水，和鞭炮地雷亲过嘴，喝醉很陶醉，是满脸千人吹，你是西人挖过煤，还是东山见过鬼，这人生苦短累，今朝有酒今朝醉，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烦大声呸，小小的人儿啊，风筝吹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啊，逍遥的魂儿啊，家不正经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啊，小小的人儿啊，风筝最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啊，逍遥的魂儿啊，家不正经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他是谁家那小谁，身材赛过杨贵妃，貌美赛过七仙妹，婀娜朵子路翡翠，男女女配都是20郎当岁，纯洁幸福勇敢追，爱打 IK 绝不气馁，可他很自卑，是满脸人倒霉，您是白天抹过黑，还是夜里做过贼，这人生苦短累，今朝 到有酒尽到醉，为了不苦大声笑，为了不烦大声呸，小小的人儿啊，风生水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呐、啊，逍遥的魂儿啊，家不扔丁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呐、啊，小小的人儿啊，风生水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呐、啊，逍遥的魂儿啊，家不扔丁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为了不输大声擂，为了不服大声吹，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分大声飞，为了不输大声擂，为了不服大声吹，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分大声飞，小小的人儿啊，风生水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呐、啊，逍遥的魂儿啊，家不扔丁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呐、啊。 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夏日旋律，用一首歌来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在公众平台上，刚刚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给我留言说，昨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玩的这个听友之间互相给投票的小游戏，包括点歌的互动的时候，觉得挺好玩的。怎么回事呢？昨天是我们有三位这样的听众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上发来了他们拍下的北京晚霞的照片，然后把三张图呢 P 到了一起之后呢，在公众号上作为了一个关键词的回复。如果你错过了昨天的节目，此刻你在听的话，你现在回复夕阳两个字一样是可以看到的。昨天呢我们就让其他朋友来一起来看这个照片，然后来投票嘛，谁的票数最多今天节目里面就放谁的歌。所以昨天当时我记得放的是圆圆 Cherry 的那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是一票之差稍微落后一点，看来就是有点不甘心，希望下次能够接着玩这样的游戏。来看看此刻到公众平台上报道的朋友吧，比如说宋丽、Cherry、丘比特、谢谢，还有小蜜蜂、王超，还有张浩、热热等等朋友都来报道来点歌了。你可以在公众号上此刻点播一首你最想听的，以及接下来送给两天小假期的一首歌曲。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段声音是来自12:08，谢谢给我的留言，他说今天下午呢强哥就要回来啦，我要去机场接他啊，他每天都会告诉我有多么的想我，我也会告诉他我也很想念他，这是我们认识以来分开最久的一次，而他跟我说以后绝对不会再分开了。今天也想送给他一首歌，希望他回到北京能够在机场看到我。这是来自李宗盛，我是真的爱你。 曾经自己像浮萍一样无依，对爱情莫名的恐惧，但是天让我遇见了你，我处处见你，人群中独自美丽，你仿佛有一种魔力，那一刻我竟然无法言语，从此为爱受委屈，不能 请你成为我生命中最美的记忆。甜蜜的言语怎么说也说不腻，整个世界已完全被你占据。我想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爱你。我全心全意等待着你说愿意，也许是我太心急，竟然没发现你眼里的犹豫。只是你又何必狠心将一切都抹去，远离，连道别的话也没有一句。请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我愿陪在你的身边，为你挡风遮雨。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我愿陪在你的身旁，等你回心转意。我是真的爱你，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我愿陪在你的身边，为你挡风遮雨。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我愿陪在你的身旁，等你回心转意。我是真的爱你， 我是真的爱你。最开始是由张信哲演唱的这首歌的故事我们曾经分享过，有段时间他李宗盛、林忆莲、张信哲三个人好像是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在那边居住了一段时间，一边创作音乐一边来生活。那段日子每天张信哲和李宗盛都会到河边去抓一些小海鲜，然后再拿回来交给大厨，交给林忆莲来做成几道小菜。也就是在那段时间，他为张信哲量身定制的这首歌曲《我是真的爱你》，当然这里面的歌，这里面的词写的都是对林忆莲说的话。也欢迎各位在此刻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我们一起来在上半时段先为你分享一首你最想点播的歌曲，还有就是你想要在此刻送出的心情和想念。小企鹅他给我留言说呢，前些日子刚刚从国外回来，在人大门口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一刻其实当时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直到这两天在北京中午开车的时候听到了974，说起了点歌，突然就想送给他一首《说散就散》。去年我们在加拿大，冬天特别大的雪，我还记得他穿着毛绒领子的皮衣，把我的手揣在兜里面，然后一块儿送我去车站。我还说下课之后就给你打电话，晚上再见一面。但是没有想到那一次去了车站之后，竟然成了最后的分别。没有想到最近又碰到他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中午我想送他说散就散， 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 声爱别说谎，有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好不好，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牵愁，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伤痕，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别后悔，就算错过，再喝你少不免想起我，当我不在你会不会难过，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我常去找答案，而答案很简单，因为成长，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哭而坚，说散就散。 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这份祝福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根根，他说今天有朋友聚会，但是因为特殊原因我没有办法过去啦，啊，在节目当中想对他们说一声抱歉，在此刻呢12点的18分也要点播一首萧敬腾的王菲送给他们，希望今天的聚会大家能够开开心心，吃好喝好玩好，来自公众平台上根根，特别适合朋友聚会的时候来嗨起来的音乐，王菲送给你的好朋友们。 摇晃的红酒杯，嘴唇上染着鲜血，那不寻常的美，那是面和嘴谁忠心的跟随，充其量当个侍卫，脚下踩着玫瑰，会尽一个吻的安慰，像旋律的音乐，教练们怎么沉眠，不知名的香水，窒息的鬼魅，锋利的高跟鞋，让多少心肠破碎，玩到一半的美，捍卫你的秘密花园，也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陪着眼眶熬夜， 还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下面这首歌就是要送给一位女生，菲菲给我留言说，此刻我想看点播的一首歌曲是来自陈奕迅。她曾经送给我的一份生日礼物是一个钱包，很好看。我已经记不清是我们分开有多长时间了，但是这个钱包我还是会时刻的带在身上。感觉不是因为怀念，而是为了不让自己的那段美好的记忆渐渐的失去掉。所以这个钱包我会一直的用下去，直到遇到下一位女生。因为我知道怀念始终是怀念，但是总是要有一个人呢，总放在心里面，来为这段感情画上句号。在12点23分，在进入广告之前，我们要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公众平台上菲菲点播，陈奕迅你的背包。当然他的回忆跟背包没关系，他是关于爱情的钱包。 1995年，我们在机场的车站，你借我，而我不想归还。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华南，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千金不换，他已熟悉我的汗，他是我肩膀上的翅膀。背了6年半，我每天陪他上班，你借我，我就为你保管。我的朋友说他走得很好看，遗憾是他与你无关。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总有一天陪着我腐烂。你的背对我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征集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25岁的美国女歌手黛米·洛瓦托是《冰雪奇缘》主题曲《Let It Go》的主唱，曾经凭借此曲火爆全球。然而，近日有消息称，她因为吸食海洛因过量，昏迷在好莱坞比弗利山庄的豪宅，被发现后立即送医急救。6岁开始演艺生涯的黛米，在很早以前便有贪食症、酗酒、药物滥用等问题。2010年11月，她因为饮食失调和各种心理问题暂停了所有工作，进入疗养院治疗。在完成治疗之后，她还出书并且拍摄了纪录片《保持坚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9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中午啦，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这个世界或许有些糊涂，但是我们需要在生活当中仍然的在心里面保持温度。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点播一首属于你的歌，送给接下来两天的周末假期或者是今天晚上的朋友聚会，对吧？先来听到这首开场曲，这是来自刚刚《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他说昨天因为一票之选，差了一点点没有点播成歌，但是今天很想点播郝云的这首《活着》。 每天站在高楼上，看着地上的小蚂蚁，他们的头很大，他们的腿很细，他们拿着苹果手机，他们穿着耐克阿迪，上班就要迟到了，他们很着急。我那可怜的吉普车，很久没爬山也没过河，他在这个城市里过得很压抑。虽然他什么都没说，但我知道他很难过。我悄悄地许下愿望，带他去蒙古国。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何生活总是这样？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生活应该这样，难道说60岁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一年一年飞逝而去，还是那一天小积蓄，我喜欢的好多东西还是买不起。生活总是麻烦不断，到现在我还没习惯。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何生活总是这样？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生活应该这样，难道说60岁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 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不卑不亢，不慌不忙。也许生活应该这样，难道说60岁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我？要学会知足而常乐，可万事都一笑而过，还有什么意思呢？ 你是一种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夏日旋律，我们继续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12:39 Michelle 给我的留言。她说，我的闺蜜兰兰上个月呢刚生了宝宝，在此刻我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任贤齐和大 S 的这首心肝宝贝，要送给这位可爱的小宝贝，祝她健康快乐的成长。这段来自音乐的祝福，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Michelle。 天是那么大，爱人是那么多，偏偏让我遇见你。 你是那么真啊，你是那么好，我曾怀疑我在做梦。 不再一个人啊，心事有人听，漫漫长夜在一起，和你数着星，啊，海边迎着风，只要有你，我就安心。你是我的心肝宝贝，爱你爱到无路可退，这一辈子都不后悔。陪你上山下海， 陪你黑夜白天， 快乐伤悲都无所谓。是我的心肝宝贝，爱你爱到掏心掏肺，希望你也真心相对。我要为你干杯， 我要为你喝醉， 因为你是我的宝贝。 宝贝可以送给自己的宝宝，送给自己的孩子，同时这首歌也是要送给自己的爱人，特别的浪漫。其实你细心听的话，会发现我们的节目每期呢都会有这样的歌曲来献给爱情。那如果说在此刻现在有一种更为温暖的方式来让你的祝福和期待变得更有意义， 会不会在今年想送给自己爱人一份特殊的礼物呢？2018年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我们希望在这一天能够全程见证你们两个人的爱情纪念日，8月17号七夕节当天，也欢迎你在此刻报名参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在下方出现的网址当中点击进去 H5 页面，直接报名写下属于你们二人的百字情书。我们会将这些浪漫一同的征集起来跟各位分享，同时呢也会从里面甄选出非常优质非常浪漫的爱情故事来进行一个全程的纪念和见证。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有声来信，每周五下半时段的固定环节，我们先来听到的这位是来自三胖，他说要给刚刚失恋的朋友点播一首歌，希望他能够天天开心。 主持人您好，我想点一首失恋阵线联盟，我的好朋友前两天失恋了，我希望他能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希望他以后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把过去穿梭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我们这么 继续下一封有声来信，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颖儿，我们来听听他要送出的是一份生日祝福。 过两天就是我的好朋友大宝的生日，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温柔送给他，希望他越来越温柔，爱情越来越甜蜜。 我记得之前听过一句话，大概是说当你摔倒的时候，可能苏打绿会问你疼不疼，而五月天会拉起你陪伴你一起往下走。同时还要再念了一条留言，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雨香，他说突发情况家里面有人不舒服，也希望放一首歌给家人，祝他们健康平安。五月天温柔，希望你的家人也能够听到这份音乐当中的关心。 觉不情不愿又到巷子口，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 好听的旋律会让直接影响我们身边的气场，也会让我们对于喜欢的事物产生一种情非得已的感觉。接下来的这封有声来信是来自贺文峰，他想点播的歌就是来自庾澄庆。 今天我想点一首《情非得已》，送给我小时候的好朋友小梦。小时候我们一起看电视剧《流星花园》，我对这首歌印象很深。最近出了新版的《流星花园》，我看了一下觉得不喜欢，还是怀念小时候一起看电视剧的时光。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想你是我情非得已，难以忘记初次见你， 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刚刚忍不住跟着歌曲一起来唱了两句情非得已，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也希望这样的歌曲能够带给你一段不断的好心情。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大晨晨的小坛子，其实也是蛮充满期待的。他说想点播的是王菲你在终点等我，因为8月3号到8月13号呢有大概10天的时间我要去大理，我特别想说大理请在终点等我，用这样的歌来结束我们的心情吧，稍微有一点点缓慢的节奏，但是不妨我们可以在这首歌里面稍稍的放松一下，好好计划一下周末两天该怎么度过呢？下周一中午12点钟，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也欢迎各位在下周锁定收听，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 所以好想送你一碗河岸洗涤腐蚀心灵 古典也流行，从巴赫到德彪西，沿着时光的脚步，感受音乐的变迁。 古典也流行主持人古月，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钢琴演奏家盛元先生，将广播中的音乐节目搬上舞台。 巴赫、莫扎特、肖邦、德彪西，立体感受古典音乐的魅力。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1场，8月3日晚，国图音乐厅，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来自杭州的思楚。